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老迈的树身完全裂开，树梢断了，树顶到树干断成两截。好彩呢，我哋嘅保险绳都系绑响老榕树嘅主干上边。虽然被断咗嘅果橛树身撞咗下，但就冇跌到落树下。我哋依家呢就好似山洞里边嘅人俑咁，被保险绳倒吊响树干度。丛林嘅晨光照到人眼都花埋。只见嗰个裂开嘅树身中间露出一块长方形暗红色嘅嘢。顶部的两条边磨成圆角，阳光透过树罅照向上面，发出淡淡的紫色光晕。我心想，佢呀爷，呢啲咩嚟噶？我挣扎住用登山稿挂在树身度，重新爬翻上树管，然后将杨雪莉都扯埋上去。肥仔有畏高症，吊在离地下十几米的树上面，吓到面青口唇白，喐都唔敢喐。我想用佢嘅保险绳放佢落地面，但系肥仔点讲都唔愿意落去。佢系讲啦：，唉，老虎啊，你仲系将我拉上去啦，等我好好地睇下呢样究竟系啲咩嚟嘅。我睇啊，八成都好鬼死值钱下嘅。我只好同杨雪莉连食奶嘅力都出埋，先至勉强将肥仔拉返上树管。我同佢讲啦：你条死嘢咁鬼死重嘅，返去如果唔减下肥，下次唔鬼同你出嚟。肥仔家阵都吓到牛晒啦，都唔识应我。依家个天已经光咗，企喺二十几米高嘅老榕树树冠上面睇落去，真係有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嘅感觉。今次我哋学精咗啦，分散啲企，啲力呢唔好聚埋晒同一俾树丫度。我哋围住睇树身里面露出嚟嘅嗰件嘢。肥仔问我啦：呢个系唔系棺材呀？系玉呢定系水晶嚟㗎？点解啲色水咁古怪嘅？我睇呢样嘢呢有啲似系我哋喺潘家园卖出去嗰几嚿鸡血石喎。我冇答肥仔嘅话，呢单嘢呢真系出乎我嘅意料之外。我集中精神再认真睇下里面嘅嘢。只见到老榕树中间露出咗半截好似玉又好似水晶咁嘅半透明棺材。光润无比，外边嘅一层薄如蝉翼是乳白色的，里面逐逐渐变红，越入呢颜色就越深，好像在里面灌满了降红色的鲜血咁。这件嘢大部分被树里面散落的树皮和各种寄生植物的藤蔓包实，看不到它成嚿究竟是怎样。我们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材质，再看真啲，发现这嚿应该是一块半透明的玉石，里面还有一层水晶石包裹，再往里面有大量降红色的液体。那些液体看起身好像鲜血咁，单从外形上来看，这个是一个罕见的玉棺。杨雪莉看着这个好奇特的玉棺，奇怪地说：这个分明是一个盛殓死者的棺椁，睇材料呢似係藏地嘅天玉，而唔係云南附近出产嘅缅甸玉。不过树里面点解会有个咁样嘅玉石大棺材呢？係啦，遮龙山后面就已经係献王墓嘅范围，呢个好可能係主墓嘅陪葬棺椁。只不过点解棺材会走到树里面呢？ 肥仔讲啦：呢家嘢要问老虎啦，佢成日同我吹水讲呢，话中国所有嘅墓地棺材冇乜嘢系佢唔知嘅， 咁啊，等佢讲解下呢个究竟系点解咧？ 我啊摇头讲啦，唉，今次啊真系难到我啦。自古修坟造墓都要有封土有树，树啊作为坟墓嘅标志，建响封土堆嘅前边啦，使得整个陵墓形成有福荫子孙嘅格局。但系从嚟未见过有人将棺材放响树身里边噶噃，咁啊算得上系咩格局啫？ 中国自商周开始就有咗风水理论，安葬死者历来讲究嘅系扶阳抱阴、依山凭水，边有吊响树上面嘅道理？ 而且呢棵老树系响遮龙山后边嘅丛林里边，遮龙山。山顶虽然云峰雾绕，睇唔清佢嘅山脉走势，但系从山下边可以睇得出呢一座大山系属于丹岭孤峰，系一条独龙。 我啊对佢哋两个讲啦，我嗰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里头《寻龙诀》里边系咁讲嘅：龙怕孤独啊，越怕寒；四顾不应真堪危。独山孤龙不可安，安置定见奸与懒。 呢度地势虽然东高西低，然而靠就太过孤绝，望呢又形剥势低，系个深不见底嘅盆地嚟嘅，所以呢一带呢绝对唔适合安置灵寝。 墓室左近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呢啲呢都是恶形坏地，更何况老树是阴宅五害之首，有老树呢会抢风夺气，有独山呢则少了前户，主无容无结，阴阳势必相冲，有断流呢则木腐土枯，水脉一断，生气亦即刻断绝，有乱石突露，残岩增荣，则主空气横生，被恶地之气所伤嘅；有秃岭则为之无生气之地。所以头先讲嘅呢啲地方啊，净系适合起寺庙同埋庙堂，咁样呢都仲可以起到调和形势嘅作用。但系作为阴宅埋葬死人，就绝对绝对唔适合啦。所以咪话以树为坟啦。咁完全係违反晒风水理论嘅。咩气脉、明堂、水口、咩龙月沙水等等呢啲嘢一概都唔啱使。 肥仔听到唔耐烦啦，佢话啦： 好难啊，你条死老虎，一味喺度抛书包，咩位置又系主呀又系生呀咁。咁到底点解呢度会有副棺材呀、啊？ 我都唔知点解就冇应肥仔啦。我之前都冇见过啲咁嘅嘢，心度諗啦。呢一副透明玉棺实在系罕见，里面嘅液体究竟系啲乜嘢呢？唔通真系血嚟嘅？如果系血，又会系边个嘅血呢？我行埋啲，用手指摸咗下个玉棺，感觉冰凉润滑。咁大嘅靓玉十分罕见，最难得嘅系佢通体无瑕，一啲瑕疵都冇。即使系皇宫大内都未必揾到咁靓嘅玉。玉棺系打横咁晾响树身里头嘅，由于树身缠绕生长嘅挤压，再加上支撑嘅一部分树身断咗，使得原本水平嘅玉棺稍微有啲倾斜，向下倾斜嘅嗰边。棺盖同棺身都有好几条细嘅裂纹，唔知系头先部飞机跌落去嗰阵撞裂嘅呢，定系俾扭曲生长嘅老树长期挤压而产生嘅。玉棺入边嗰啲鲜血咁嘅液体，顺住啲裂缝慢慢咁渗到外边，滴滴答答咁滴落响下边嘅玉石墓床上面。我家阵先恍然大悟，肥仔第一次擒上棵树嘅时候。佢出力拉住棵树，使得树里头嘅玉棺稍微倾斜咗啲，棺里头好似血咁嘅液体就从裂缝度渗出嚟，滴落墓床上边， 由于玉棺有三四条裂缝，位置有高有低，再加上呢树身本身是密封的，所以水滴声呢有长又有短，啲声听起身又沉闷，竟然呢就误以为是一连串信号的代码。棺里头的红色液体流了一轮之后，水平面是低过啲裂缝，水滴声自然就停了。第二次树干断裂，部飞机跌落去嗰阵，啲力多多少少都会扯到棵树。个玉棺又再倾斜啲，棺里头嘅暗红色液体继续渗出嚟。我哋先入为主，一直将呢一啲声当成咗信号。呢啲啊真系叫做杯弓蛇影，我哋太多疑啦。突然我心中一动，所有嘢都咁巧嘅，水滴声偏偏就组成一串死亡嘅代码。如果真系巧合嘅话，都唔系咩好嘅兆头啊！但愿我哋此行唔好出咩大事。我正喺度胡思乱想嗰阵，杨雪利用散兵刀割断前喺棺角上边嘅植物，戴上手套喺棺盖上边扫咗几下，棺盖上边即刻露出好多精雕细刻嘅花纹，都系刻住鸳鸯啊、鸿雁、狐、兔、章、鹿、象等等象征吉祥同埋灵性嘅珍禽异兽。四个角仲有形态各异、排列对称嘅各种花草纹饰。玉棺四周都系莲花瓣嘅底纹，用菱形引东浮雕做装点。每面棺壁中间都有一隻神态逼真嘅小鹦鹉。鹦鹉口度担住支灵芝。杨雪莉睇完抬起头就对我讲啦，呢啲玉棺上面嘅浮雕造型祥和温顺，虽然神态睇起身有啲呆滞，但是刀法工艺朴实明快，华美而又不失深沉。呢种有高度艺术涵盖力嘅表现形式，非常接近秦汉时期嘅古朴风格。呢、这个应该就系献王墓嘅陪陵，唔会有错啦。 肥仔响旁边已经忍唔住啦，搓住手讲：，唉、哎，你鬼佢系乜嘢？呢副玉棺既然俾我哋撞到，咁就系我哋嘅造化。先打开睇下里面有冇咩值钱嘅名器。依家个天啊光橙橙，唔使惊会尸变啊！ 我拦住肥仔讲：唔好心急，呢、这个玉棺冇咁简单，冇可能无啦啦咁生喺树里头。而且你哋睇下，仲有咁多降红色嘅液体，同鲜血冇咩唔同。边个咁包打开之后唔会有事啊？杨雪莉用散兵刀嘅刀尖染咗啲玉棺度渗出嚟嘅暗红色液体，用鼻闻咗下，对我同肥仔讲：冇血腥味，反而有一阵好浓嘅气，似系中药。我睇玉棺本身并冇咩好特别，里面嘅红色液体可能系用嚟防腐嘅。怪就怪响呢、这个玉棺点解会生喺树里头呢？ 唉，咁有咩值得大惊小怪嘅呢？可能系原嚟墓室下边有树嘅种子，树系越长越大，最后顶穿埋坟墓嘅坑土，将里面嘅棺材顶咗出嚟，所以副棺材咪走咗上树顶咯。真系唔系话我话你哋啊，都唔知系咪人头猪脑嚟嘅，咁少嘅事都谂唔明白，仲好意思走到咁远嚟倒斗啊！ 我拧咗下头讲：肥仔，你所讲嘅呢种可能性唔大。我突然间谂起身，呢、这、一个玉棺唔似系水嘢嚟嘅，可能装殓嘅系个道人。呢啲方外之事，自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冇必要按照凡人拣阴宅嘅规则。认为棺角有形有送，若得重重关锁，则气聚于棺中。可能佢系特登咁做嘅。而呢两棵老夫妻树就系呢个玉棺嘅角，里边装嘅系个巫师， 或者是个修仙求道的人。我哋头先在树身上面发现的那个树窿，我睇啊，好有可能就是呢个树角的明堂月眼，是取天地精气的金井。传说牵王墓的格局叫做水龙云，世间上是独一无二的，同神仙洞府差不多。那里我哋仲未睇到，如果真係好似传说咁讲，呢个培灵应该系主墓四周嘅几个星位当中嘅一个，所以亦唔能够淨係单以呢一棵老树周边嘅形势而论。杨雪莉觉得我讲嘅话都几有道理，于是就讲啦。 先王崇尚无邪之道，个心一味諗住修仙，所以佢身边嘅众神多数系术士之类嘅人。照咁睇，呢个培灵里面系只仙官，但唔知道里面嘅主人系咪已经升咗仙。如果世上真系有神仙，呢只玉官依家应该系空嘅，里面嘅尸体就会仙解啦。 肥仔讲啦，老虎啊，你快啲落去树下边立架撑啊，我要斩咗对面嗰比树遮住晒。我睇下呢副棺材里面有啲乜嘢，系仙系妖都唔紧要，最紧要呢要有值钱嘅名气。我哋先嚟个开门孔，我早就睇得出㗎喇，先王呢隻老种子都唔系咩好嘢嚟嘅。攞盲佬嘅话讲呢，呢啲系不义之财，冇唔攞嘅道理呀。杨雪莉亦都点咗下头讲啦。 里面可能会发现一啲同献王墓有关嘅秘密，嗰啲信息同埋线索对我哋揾主墓会有好大帮助。 我见佢哋想开棺，於是就落到树下将摸金教位开棺用嘅探阴爪同埋阴阳镜仲有一啲其他嘅工具全部都攞晒上嚟。摸金嘅行规係响天黑喐手，鸡鸣停手。家阵天早就光晒啦。按规矩名气就唔可以摸㗎啦。不过开棺调查下都仲係得嘅。所以呢个时候要用到阴阳镜。阴阳镜係唐代中期传落嚟嘅古物，係一块磨损得比较严重嘅铜镜。唔係圆形嘅，而係铸成三角形，象征天地人三才，正面为阳，反面为阴，背后边住有四个宣字，升官发财。用嘅时候用红线吊响半空，正面对实太阳，背面嘅宣字对准棺材口。相传呢个阴阳镜是专门用嚟开启暴露响焚幽封土之外嘅棺椁。唐代嘅盗墓风盛行，有诗云啊，骷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描述嘅就系唐代盗墓贼入地之后，荒坟野地中凄惨嘅情景。嗰阵时，职业嘅盗墓贼最多，倒斗嘅手法各有不同。最流行嘅方式就唔系打盗洞入地宫，而系响光天化日之下，直接用个大铲嚟挖坟，挖开封土堆之后，用绳索将棺椁从地宫度拖出嚟，响墓外边直接开棺，将棺里头嘅嘢一件不少咁全部攞走，尸骨就被随便咁抛弃响荒郊野外。阴阳镜呢，就系嗰个时代盗墓贼嘅一件必备工具，并唔系摸金教位嘅独门用具嚟嘅。摸金教位已经好少用到阴阳镜，佢嘅大部分用法同埋作用至今已经失传。我哋淨係知道万不得已嘅情况下要响日头开棺，可以攞阴阳镜照住棺口，费事有咩唔干净嘅晦气同生人身上嘅三味真火相冲，返去之后呢就行衰运。呢隻阴阳镜係了尘长老嘅遗物，今日我哋要响日头开棺，所以攞出嚟用。虽然唔知使唔使得，但是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即管试下啦。我哋将阴阳镜挂好， 准备用探音爪撬开啲棺材钉嘅时候，先至发现呢个玉棺系冇棺材钉嘅，而系推插式嘅。作为棺椁嘅嗰层玉板，两侧有极严密嘅插槽。于是我哋揾到棺材口，准备将玉盖掹出嚟。突然天空射落嚟嘅阳光，照响晶莹剔透嘅玉棺上边，可以见到里边影出一个高大嘅人影。呢一团影极重极黑，有头同埋膊头。虽然棺材里头充满咗暗红色嘅液体，但响阳光嘅照射底下，呢一团黑影睇起身仲系显得好醒目。另外膊头下边嘅阴影睇起身有啲怪，好阔嘅，好似玉棺里头仲有好多其他嘢，但系从形状睇唔出系啲乜嘢嚟嘅。有可能是陪葬的器物。我心諗棺里头有尸首，睇嚟呢位仁兄啊食唔到仙。日光日白咁，亦都唔使怕佢变成僵尸。就响准备喐手嘅时候，突然唔知响边度飘咗嚿好重好黑嘅云过嚟，遮住晒啲阳光。四周围即刻就暗咗落嚟。天上边仲时不时传过嚟隆隆嘅雷声，我哋俾嗰啲突如其来嘅雷声吸引住，都抬起头睇下个天。我开声啊闹啦，喺呢个死人地方啊，好行雷唔行雷，而家嚟行雷嘅。我心谂啲雷千祈唔好劈落棵树度，如果唔系咧，我哋同棵树啊一镬熟噶啦。唔得嘅话，就先搵个地方匿下，打完雷我哋先继续开工。忽然听杨雪莉在玉棺对面讲， 你们来看看这里，这棺材下面扎着只死人手，我想那些信号可能是这只东西发出来的，而不是玉棺液体滴出来的水声。 我刚想过去看看，忽然家阵已经黑到看不清人了。我们边个都没想到个天话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快，一眨眼啫。天就黑到好似个镬底咁，啲雷已经打到零零淋淋，真係早唔打雷迟唔打雷，响呢个时候嚟变天，有冇咁巧合啊？棺材下边扎住隻死人手，唔通呢一切都系一个迷局？我哋依家正深陷于呢个迷局之中。想知道嘅话，就听我下次